世上最美丽的风景都不及回家的那段路程，卸下超载的行囊，剥去不情愿的伪装， 世上最甜蜜的言语，怎能比情人的一生惦记？ 风筝的线已早收起，我已经躺在你怀里。

似还在不甘，看似生气狂，有传说字只写在你眼里，你只有我，时间苦短，只怕一遇到我，若心可得，穷尽了三生三世，许相思轮廓，分分合合不错过。